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想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走回炖汤粉，甜美着眼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本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改呀改的改出一个家，深黑想不再去关上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回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编辑册页是我失眠，这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本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改呀改的改出一个家，浓缩一杯痴傻 I don't care， 我钻研多么的迂回，人 燕窝不仅可以吃，当然也可以听。这是来自于苏打绿在2011年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的一首《燕窝》。歌里面唱到，人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无畏多么的纯粹。爱着一切难免会觉得有些累，当你觉得有些累的时候，11点05分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而说到这首《燕窝》，在上一周某一个综艺节目的闭关秀当中呢，苏打绿也是和他的学员进行了现场的演唱，然后呢打动了很多的人。这首《燕窝》当中的编曲呢也是很有意思，弦乐和这个乐队既是各自有各自的光彩，但同时彼此合作的时候呢，又把彼此合作时候的那个光彩释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这样飞呀，飞出我的生命线，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就一起好好的飞一飞，继续开启我们的纽约之旅。来到纽约呢，除了可以在路上好好玩之外，今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水上之旅。说到水上之旅，中央公园必不可提。中央公园呢，绝对是纽约市的瑰宝了。除了花草树木净化空气、陶冶身心之外呢，中央公园最大一个看点是有一顷波光粼粼的人工湖，在湖中荡起一叶扁舟，是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呢都曾经出现过的经典场景。划船的项目从每年的4月开放到11月，早上10点开始呢，一直到黄昏结束，所以早上、中午、晚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感觉。有100艘船供游客挑选，这个价位呢也是比较合理的。当你划得累的时候，会看到湖边正好有一家著名的餐厅，也是一家百老汇的名店啊，名字非常的应景，就叫做船屋。听说每到中午的时候呢，总是有满满的人在排队，但是凡是去过人都说，即便排队排的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下面一首作品来自于 FIR 当中的主唱飞呀。 飞儿乐团 FIR 乐团当中的主唱飞飞呀，在2017年的时候诞生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小太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象牙塔》。提到象牙塔，应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象牙塔。好的一点呢，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象牙塔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但凡受伤啊，或者自己但凡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可以躲进去，然后逃避一下当前的困境。但是不好的一点就在于，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象牙塔的存在，会让你束缚很多，很多东西无法改变，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去打破。而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探讨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打破自己的象牙塔，更多的去融入，更多的去感受。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央公园可以泛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而其实提到中央公园啊，肯定很多人看这个美剧也好，或者是看这个美国电影也好，散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跑到中央公园，或者是早上晨跑的时候会到中央公园。但是真正的你来到纽约之后，散步一定不要想到中央公园，这一路啊都是大草坪和大水池。有人曾经给过打分，说如果你真的是散步的时候来到中央公园，你会发现有趣度的分数是零分，浪漫度的分数是零分，很累度的分数是80分，综上所述加到一起总分也只有80分而已。很多当地人说中央公园适合野餐，适合和第五大道一起逛，适合推婴儿车带孩子。但是如果你想谈人生，谈理想，甚至是谈一段恋情，那么中央公园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好了，这个免费教学录影带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就来自于周杰伦的免费教学录影带，好像前面有一段对话，还记得吗？ 老板，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好嘞吧， 来吧。啊，不是琵琶，不是吉他， 我是旁边那把。 旁边那把很贵的。 你怎么是啊？ 有一段时间周杰伦很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之前加上这么一段对话。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可选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就算你唱错了大家会因为你是故意哒哒哒哒。你是不是感觉到了我的和弦重复着，又不错，代表你都没有弄。Blues 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摇滚的节奏在右手，灵魂在左手，心就是宇宙，我弹的叫自由。听我的 Blues， 要学会尖叫。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怎么会有人喜欢唱吉他，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你要好好珍惜他，他才会对你说话，守在他如果脚有点陷，再加点魂到就太完美了，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这时候你可以放开别碰。哦，秘密在哪里就要看到哪，你一定以为我接下来要唱副歌。哦，还没还不及我先教你他啊，再上一个，再上一个啊，最后推一个啊。听我的故事要学会尖叫，想做朋友。 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免费教学录影带》这首作品呢，也是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专辑《跨时代》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还挺有意思的。《免费教学录影带》呢，是周杰伦在美国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当时他在美国拍电影，因为他无聊啊，就躺在这个拖车上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听到有人在弹吉他，当然不是袁惟仁啊。周杰伦呢就觉得这个吉他的旋律特别的特别，于是呢就请那个人教他，哎，你是怎么样弹出来的。然后呢周杰伦就想到了可以写一个有关免费教学的歌，从而也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免费教学录影带。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纽约，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叫做 New York。 但是有意思的一点是，演唱者呢是英国创作歌手 Paloma Faith。 来感受一下英国创作歌手唱的 New York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Ghostface Paloma You know what it is baby, let's go The days were long and the nights so cold. The pages turned and the tale unfolds. He left me for another lady. She stood so tall and she never slept. There was not one moment he could regret. He left me for another lady. He took my hand one day and told me he was leaving me disbelieving. And The wolves, they howl for my lost soul. I fell down a deep black hole. He left me for another lady. She poured the drinks and she poured the power. A diamond girl who could talk for hours. He left me for another lady. Now I am on my own. He told me he was leaving. And I walking the floor lit up. Accent was European, but she switched it up. Tore like the statue of lip. She wore the crown, and I was just eager to see what was under the gown. I ain't mean to flat leave or break a promise, but I couldn't predict the future like Nostradamus. She's a strong woman, baby. Hold down the fort. Let's pop our last quote before I see New York. Paloma Faith， 英国创作女歌手，发音呢自然是伦敦腔，非常的好听啊。这是她音乐作品当中的纽约，有着那么一种随意惬意，又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浪漫的感觉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来自于丹麦创作女歌手 Moore。 和黄子韬最近新合作的一首作品，叫做 Stay Open。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一起来感受一下。黄子韬和莫合作的一首最新的单曲 Stay Open， 这首单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中国乐器在里面，所以听感上更加的新奇一些。说到来纽约看划船，不是看划船，是亲自的参与到划船这个项目当中去。除了前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央公园啊，接下来要去的展望公园呢也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一去的。展望公园的开放划船时间是每年的6月中旬到9月，而且它是有限制的，每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才开放。跟中央公园最大的区别就是呢，它的视野会更加的开阔，景色也更加的别致。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化了，小酒窝上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

16号由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主办的中国精品古簪展拉开帷幕。这次展出的700多只中国历代精品古簪，从新石器时期贯穿到中华民国，时间跨度长达8000多年。这次古簪展将持续到9月28号，市民可以免费参观。期间，西城区第一文化馆还将在缤纷剧场举办历代发型秀、改革开放40年美业文化论坛等活动。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历经雕版、活字、木板水印等多个阶段，被誉为印刷活化石的石竹斋木板水印日前集中亮相中国美术馆，通过为传统技艺赋予新颖的艺术形式，提供给参观者一次重新解读经典的机会。这次展览以木板水印艺术的工艺特色为线索，以杭州石竹斋艺术馆的经典作品还原历史面貌，通过展陈创作工具，展现木板水印技艺画刻印的精妙与典雅，表现中国非物质文化传统技艺的博大精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旅行过程当中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难免会有一些小争执、小矛盾、小口角发生。这个时候评理你会发现，我们都对，也都错。 我们就到这，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借我出一阵风，想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上苍并不会歧视，这感动赶不走，再痛都不为所动，想要调整研究绝对能永久。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左手抚摸着天柱，右手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以为走向了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我们就到这，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都对也都错。这首作品当中呢，阿妹以是一个正向坦然的成熟的角度去述说一段结束了的感情。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当事人总是在沉浸于一个对和错的关系当中去，是不是因为曾经的某件事情自己做错了，是不是这段感情自己决定错了，等等等等，这样的对与错导致他很难走出来。这首作品当中呢，阿妹也是想要告诉大家说，相爱的两个人会分开的原因其实真的很多，有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谁对谁错。倘若彼此都能够放开纠结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坦然的面对感情的逝去，那么在彼此心里曾经发生的事情，曾经的那些美好，它是可以留存下来的不错的回忆，而不是当你再想到这段感情的时候只是彼此的怨怼。都对也都错，来自于阿妹2014年7月份发行的个人第17张专辑偏执面当中。11点37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来到纽约，但是不在陆地上走一走，而是去到这个水上，各种各样的泛舟。一开始我们去到了中央公园，说中央公园呢，每年从4月开放到11月，早上10点开始到黄昏结束。一天不同的时段来到这里，你感受到的风景和那种心情上的变化是完全不同的。紧接着呢，又去到了视野更加开阔一些的展望公园，就像这个公园的名字一样，展望，可以滑得更远。然后两岸的风景呢也更加的别致，而不是像中央公园一样四周有这个高楼环绕，有些人看到高楼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烦躁。当然也可以选择曼哈顿西村40号码头，这个码头呢整个看起来呢就比前面两个要更加的简朴一些，好像自然风景没有那么的优秀，但是也是更加原始的样子。而且来这里泛舟的既有情侣也有好朋友，当然通常可以看到的是父女母女在这里，他们随心的感受着划船这样带给他们的种种乐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完全可以在你划船的时候一边划船一边静静的感受时间的流逝，然后和你划船的那个人彼此聊一聊这些年来你们都发生了哪些改变，曾经你们一起做过哪些决定，你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在这些最艰难的时刻发生的过程当中，你们彼此是否靠着对方的支持走了下来。 SHE 出道17周年带来的这首17感动了很多人，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哪，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掌握环绕的世界，事情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海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聚散和离分， 也许强求过怀疑眼神， 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曾经有过很多共同的回忆，然后之后呢，你们曾经从渐渐的以前的非常的亲密无间的这样的关系当中，变成了独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事业，各自的发展，然后好像彼此之间的联络变少了。但是每一次当你觉得自己受到一些挫折，受到一些打击，或者觉得内心深处有一些波澜起伏不定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朋友，然后你会给他打个电话，你会约他出来聊聊天，哪怕只有一个电话，哪怕仅仅是一次聊天，都可以让你所有的不愉快得到治愈。这就是 SHE 时期打动很多人的一个原因所在，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量身打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如果 SHE 的这首时期你没有看过 MV 的话，建议有时间好好的去看一下。 MV 当中呢，拍摄了 SHE 三个人从成军初期每一张唱片的过程，到后来一个一个去发展各自的职业，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的所有的故事，再到后来彼此再继续的成为对方的支柱，继续往前走，是一个很感人的，也是一段回忆的 MV。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哎你还在不在。 像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认真的写爱的告白，连存想都不明白。哦，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位置学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有一天圈圈，一辈子你的心里面会为我保留位置。哦，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位置学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足球赛， 喜欢这样简单轻盈的梁静茹，浅吟低唱的哼唱出一个女生对于爱情的种种的畅想。你可以说有时候她不切实际，有时候她天马行空，但仅仅只是出于她爱你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原因。你还在不在？来吧，继续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的感受一下纽约的这个水上之旅。如果你想要划船，但是又不想划普通的这个公园当中的游乐船，或者是普通的小木船，想要划皮划艇的话，来到布鲁克林大桥的公园船屋，这里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来到公园船屋，你会发现这上面的所有的船全部都是皮划艇。当然如果你不太擅长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经常会看到有人翻船，但是是很安全的，大家一种娱乐的项目。船屋是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的时候开放，所以现在要去的话可能会来不及，明年可以计划一下。每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或者是个别周四的晚上五点半到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皮划艇在这里面不停地翻舟。当然如果想要划木划艇的话，曼哈顿下城的船屋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现在去还来得及。从5月21号到10月10号每个周末的上午到9点到下午5点会发现很多的木划艇在这里，但是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大家好像都是非常专业的样子，如果划得不好还真的是有一点拿不出手。11点50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啦，收一收心，好好的工作，中午吃一顿愉快的大餐。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凡的告别，像第一回温婉的小调， 却没有躺在我怀抱， 拜拜喽。 你说忽然很寂寞，却没说 拜拜喽。 你说忽然很寂寞，却没说我来得刚好。你说有很多烦恼，却更想对我忏悔祈祷。你说想起了过去，却想在为

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声音有颜色吗？